大爆发，地球上呢揭开了新的生命演化的章程。那么在我们国家，澄江动物群就是寒武纪大爆发重要的直接证据。在澄江动物群呢，发现了大量的早期的这种复杂的生物。那么这些生物呢，就为我们提供了早期生命演化，尤其是生命大爆发的一些直接证据。那在这些生物当中呢，就包括一种很奇怪的抚仙蝠虫。那么往往呀，虽然发现了这些化石，但是呢，只是一些印痕或者是印记。那如果像是神经啊，这种神经节呀，这种非常软组织的东西是很难形成化石的。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发现就非常的了不起了。那么在云南大学的科研团队当中呢，报道了寒武纪节肢动物神经系统的相关成果。那么首次呢在实体化石的形式上展现了寒武纪真节肢动物，尤其是这种非常复杂的节肢动物，它们一些贯穿身体全身的神经节的这样的化石痕迹，这是首次发现的。那么这些发现呢，可以说是一些非常原始的特征，但是呢，对于探讨整个泛节肢动物的神经系统，还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刚才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抚仙蝠虫啊，它呢是澄江生物群的一个重大的发现。今天我们盘点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当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抚仙蝠虫，后面还会有关于澄江生物群的进展介绍给大家。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进展八了，这是瓮安生物群中发现的盘状卵裂动物胚胎化石。哎，又是一个生物群，又发现了一种胚胎的化石，那么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又如何解读呢？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瓮安生物群在哪儿呢？在咱们国家的贵州。那么瓮安生物群呢，可以说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揭秘早期动物演化的一个化石群。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盘状的卵裂动物胚胎，那么大家可能也想象不到，胚胎居然也可以形成化石。 跟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神经系统能够形成化石，都是同样非常珍贵的，或者说非常难得、非常稀少的。 对，像神经系统呢，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生物体具备的结构了。 嗯， 而胚胎是什么？是刚刚形成这个生物体细胞在分裂的时候的一个过程状态。那么这样细小的过程状态能够保留化石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项研究成果呢，是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团队领衔来完成。那么这样的化石呀，对于了解早期动物发育模型以及动物直接发育模型的起源带来了新的启发。而且呢，这样的发现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般呢，我们讲在生物演化过程之中，只有两侧对称的动物的胚胎是具有这种盘状的分裂模式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这次的发现可能是与两侧动物的起源是有直接关系的。 高原在这儿给我们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啊，你看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动物胚胎的化石，那么说到了这个动物的胚胎啊，很多朋友啊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其实大家发现过不少关于比如恐龙蛋呀，或者说一些鸟类的这种蛋的化石，为什么同样啊都是胚胎，蛋的化石就容易出现，而这种胚胎化石就不太容易出现呢？ 因为像那种蛋的胚胎化石呢，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了，它的骨骼呀、神经啊、组织啊都很多，而且呢外部还有硬的蛋壳来保护， 哦， 所以这样的胚胎呢是好容易形成的。但是在这条进展当中提到的卵盘状的这种卵裂胚胎，它可不是一个蛋，而是非常柔软的小胚胎。那么这种没有保护的非常远古的小胚胎是非常难形成化石的。 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我们下面要说到的是进展九，白垩纪中期琥珀当中保存的一段具有原始羽毛的恐龙尾部。哎，这一条其实大家特别容易明白，就是在琥珀当中有一段原始羽毛的 恐龙的尾部，我突然有一种感受啊，就是在我们的古生物的进展当中啊，或者发现当中，琥珀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错，我们说琥珀嘛，是凝固时光的宝石，它可以把史前的生物呢，一点都没有损害的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前面我们就有一个进展六当中就说到了这个白垩纪的琥珀当中发现了这个昆虫的拟态，那么我现在其实就想啊，如果琥珀能大点的话，咱们兴许能够收获一个在琥珀当中的大恐龙呢。 哎，咱们大恐龙现在没收获到，但是这尾巴是真收获到了呀。这个进展呢，是由中国地质大学的科学家为我们呈现的，在当代生物学上呢，报道了白垩纪中期琥珀当中保存的带羽毛的恐龙尾巴。那么这个标本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我有幸看过一次。那么这件标本呢，含有至少八枚尾椎，那么尾椎呢，被三维的保存下来，而且还有很多羽毛在上面。 说到这儿啊，高原，我们大家一说到恐龙啊，就会觉得恐龙非常大，但按道理说呢，琥珀啊，它也不可能特别大。我也知道呢，琥珀呢是有大有小的，恐龙呢也是有大有小的。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你看到的啊，这个圆物啊，这样的一块有琥珀包围的恐龙的尾椎大概有多大？描述一下。 差不多有拳头一样大小吧。 哦， 它包裹的后来研究发现是一种小型的驰龙化石。当然也不是很多，就是一点点尾部。当然这一点点尾部也是震撼世界的，因为这件标本呢，标志着人类首次发现了保存在琥珀当中的飞鸟恐龙，因为原来有一些鸟类的羽毛是保留过的，那么这回可真是一只恐龙啊，就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那会儿看电影《侏罗纪公园》，说这个琥珀里面有个蚊子，科学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琥珀里面有个恐龙，那太兴奋了。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高原来分享一下，你当时看到了那一块琥珀里面有恐龙的，那是带羽毛的恐龙，那羽毛上有没有颜色？ 那个羽毛没有颜色，它没有保存下来，而且它的毛很短很小。我记得当时科学家还给它起了一个好玩的名字，叫伊娃，就那个恐龙叫小伊娃啊。这个新闻当时是爆炸性的，很多的媒体呀，包括一些刊物呀，都在转载。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查一查。当时他有一张复原画，就是他小伊娃，还有他的尾巴在恐龙里那个琥珀里面的样子。 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啊，最后的进展时有并列的两项。我们首先来介绍并列之一：澄江生物群三维保存的大腹之类节肢动物幼虫，好绕的一种动物啊。 是啊，这个呢，我们这么来分解，它叫大腹之类节肢动物幼虫。那么大腹之类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节肢动物的一个类群的名字，那么幼虫就指的是节肢动物的虫宝宝。那么这项进展呢，是由云南大学的科学家为我们带来的。那么这项报道呢，也是可以说是震撼全球的，因为是首次报道了迄今为止最早的那么无节幼虫类的节肢动物的幼虫。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节幼虫类，就是它不是体分节的，而且是这种就是不分节的幼虫是第一次保留。那么这项研究成果的保存方式呢，为布尔吉斯化石节肢动物的进化发育生物学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也为此类研究设定了更高的技术手段要求，使研究者可以从化石表面和内部最大程度的提取信息，所以说从技术上和内容上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进展时，也就是并列第二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是辽西发现最早的银杏植物木材化石。很多朋友都知道银杏叫活化石，而这样的一个发现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这个意义就很好了解了。我们题目讲的是银杏植物木材化石。因为往往呢，我们在地层当中发现的是一片银杏的叶子，就是叶子比较多。这次研究呢，是由中国地质科学院为我们带来的。那么这次的发现呢，也是最早的银杏木化石、木材化石的这样的一种发现。那么这和叶子就不一样了。叶子化石呢，只是由简单的叶脉啊、叶柄啊这些结构来构成的。但是这次发现可不容易，不仅是叶片了，是完完整整的银杏木化石，包括很多的解剖结构显示呢，它是真真正正的一段这个木材化石。 就是一棵银杏树锯了一部分变成了化石，能这么去理解吗？虽然我这话太通俗了。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它具有着确凿的解剖结构，来证明这个银杏的就是木材的内部是有什么样的结构的。那这项新的发现呢，也代表了银杏木化石属出现的最早的一个时间啊，是在非常非常 早的这个白垩纪时期，距今 1.6 亿年，也是现生银杏木材演化最原始的基部类群，为揭示银杏木材的演化谱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刚才我们跟大家谈到了这个进展石并列第二的呢是银杏。其实说到银杏啊，高原在这儿给我们大家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为什么银杏这么早的就出现了，而且呢它是一个叫裸子植物的啊这样的一种植物，它到现在也在地球上一直存在。首先它为什么这么早出现，其次它为什么能一直延续到现在，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没错，首先我们要知道呢，银杏属于裸子植物，那么在中生代，就是侏罗纪白垩纪时期呢，地球上面可以说是温暖潮湿的，在那个环境下呢是特别适合裸子植物繁盛生长的，所以在侏罗纪白垩纪时期银杏就出现在地球上了。 对， 为什么活到现在呢，也是因为银杏它本身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所以呢它能够承载着这种地球环境的演变，直到今天还依然活在地球上，适应能力非常强。 专业人士高原呀，刚刚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盘点了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我们的节目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啊，高原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其实呢今天为大家介绍这十个进展确实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呢是想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告诉听众朋友们，古生物学呢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那么古生物学呢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新的科学技术的载体，那么也是希望古生物学呢让大家打开地球演化之门，让大家呢了解最新最好的科技发展，用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来解读地球演化的无限的奥秘和故事。 感谢高原啊，如此通俗易懂的给我们大家盘点回顾了近期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让大家对古生物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下面呢我们还要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要播出的内容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要谈一谈建筑文化当中的三角形。主讲人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古建筑方案审核专家方庸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